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？世界太小，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，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，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。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啊，随你跳。 用手跳舞，用左手走路，我踩着不成调的音符，爱到远离的痛苦，在过去伤心，也在回忆开心，我让旧皮箱装新行李，在另一个雪地里旅行。幸福是新的包袱，风景是新造的树，晴雨赶路，胜过徒留感触。爱情是新的窗户，你是我家的礼物，恋战感触不如赶路。是新的包袱，风景是新走的书，晴雨赶路，胜过徒留感触。爱情是新的窗户，你是我旧的礼物，恋战感触不如赶路。手走路，我踩着不唱调的音符，爱到远离的痛苦。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小娟演唱的《赶路》。才女型的歌手呢，在乐坛当中应该是永远闪着光的那个群体，比起那些穿着蓬蓬裙跳着娇娇舞的年轻偶像，他们的转型的需求好像显得并不迫切。他们不需要被划定什么样的路线做自己，这件事儿呢有一定的风险，但是一旦你常年坚持也是会上瘾的。那么来听听黄韵玲的歌声，这是黄韵玲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《女朋友》。男朋友， 不再